大家好，我是毓敏。首先我要在这里多谢过去十几年来对 MyRadio 不离不弃的朋友。没了你们的支持， MyRadio 今天不可能继续发声。我要在这里呼吁各位朋友继续支持 MyRadio。MyRadio 台湾直播室已经启动了一段时间。除了毓敏原有的节目在这里做直播和制作之外，我们也制作一些新的节目。不久之后就将会退出。我们现在多了很多新朋友，新订户，但是我们希望会增加订户的数目，去到最好就超过30万。所以希望各位朋友可以介绍你的朋友去订阅 MyRadio 的 YouTube 频道，这个是对 MyRadio 的支持，令到我们的声音无远弗届。第二就是付费支持，你可以通过交月费或者入这个 Patreon 做会员，咁你都可以支持这个 MyRadio 嘅。天涯若比邻， MyRadio 继续发声。 咦，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Radio 嘅直播节目嘅？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Radio 嘅频道噶咯。 梗系啦，嗱，订阅完 My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再选择全部，咁 My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啊！咁樣就一定唔會錯過 MyRadio 喺 YouTube 頻道嘅直播，又或者新節目啦。仲有一樣嘢，千祈唔好唔記得喎。 呢樣嘢我當然知道啦，交節目月費嚟支持 MyRadio 啊嘛。而家除咗經 PayPal， 仲可以經 PayMe 轉數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費添。 最近有很多評論在台灣，我們都看到因為烏克蘭事件，就說今天烏克蘭明日台灣，由今天香港明日台灣，就在2019年這個反送中運動到2020年年頭這個台灣的中華民國總統選舉期間，就被民進黨用了這一句說話，就是今天香港明日台灣就用來拉票，結果成功對令到呢個蔡英文攞800多萬票就擊敗呢個韓秃頭啊，就連任中華民國總統咁啊。咁但係烏克蘭發生呢、這、一個即係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啦，這個俄烏戰事出現嘅時候咧，咁呢個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咧就係、國民黨嗰啲人講嘅，咁啊民進黨就認為你唔好喺度亂噏係嘛，烏克蘭同台灣個情況唔一樣，無論地緣政治或者啊歷史乜乜都唔同嘅咁。咁但係嗰個危機意識咪一樣，咪理論上咁你又愛嚟食人血饅頭，係咪利用我哋香港啲年青人俾人打壓，係咪同埋坐監，係咪甚至俾啲警察啊即係施暴呢啲咁嘅畫面作為你選舉宣傳嘅影片，係咪咁啊？你又得喺政治上你就成功啦，係咪？咁而家人哋提出有呢啲危機感，你又話人哋即係幫呢個中共打認知作戰，係咪？咁我覺得又好奇怪，即係雙重標準，係咪？咁就政治就係咁噶啦，唉，冇所謂。咁但係一個問題就係、是，啲人就成日問我哋：，喂，香港而家俾佢搞掂咗，下一步要搞台灣噶咯。咁我話唔出奇噶，係咪？即係滅港之後武統台灣，咁有咩出奇啫？係嘛？顛起上嚟，係嘛？咁你睇下俄羅斯呢個普京顛起上嚟，走去即係入侵烏克蘭，結果而家個幾月啦，就嚟兩個月嘅眨下眼，係咪？陷入泥沼，周身唔掂，係咪？咁而家究竟邊個贏啊？真係當然咧，最大嘅即係最大嘅犧牲嘅就係啲無辜嘅百姓，係咪？所以戰爭咧係非常之殘酷，而且戰爭係植根於嗰啲人嘅權力慾望上邊而發生戰爭嘅，係咪？就算過去的宗教戰爭、種族戰爭，係嘛，都係同權力有關嘅，係嘛？咁你話權力不受約制幾恐怖啊？係嘛？咁因為習近平個權力不受約制啊嘛，佢一念之間咁想打台灣，咁咪打台灣咯，係嘛？咁死嘅咪台灣人或者即係嗰啲解放軍咯，係嘛？所以呢一種咁嘅警覺性係需要有嘅，咁但係都冇計喎，即係啊，完全係。一啲辦法都冇嘅，你自己安慰自己就啊備戰啦，我哋要提高我哋嗰、那個即係戰爭嘅意識啦、危機意識啦，冇用嘅。講呢啲，嗰啲政客選舉嘅時候會同你講，係咪？到真正打起仗上嚟咧，今時今日同以前唔同。 以前是退無死所，退此一步即無死所，我焗住同你練，係咪？即係台灣唔係未試過俾共產黨試圖解放用武力解放噶嘛，係嘛？古靈頭之役、八二三炮戰，係嘛？呢兩段歷史喺1949年之後喺台灣本島發生嘅呢啲咁嘅戰爭，係嘛？同埋喺台嗰、那個所謂台海危機，係嘛？呢啲喂有歷史事實喺度噶，係嘛？所以其實大家都應該有呢種危機意識，咁睇下有危機意識又如何啊？係嘛？咁啊，多數都係走得快好世界嘅，有本事嗰啲人咪硬咯，係咪？剩翻落嚟邊個同佢打仗？你話俾我聽，係嘛？咁當然啦，如果你習近平係嘛，即係癲起上嚟話要武統台灣嘅話，咁啊大陸都好大禍，係嘛？呢個就肯定嘅啊。嗱，我第二節咧，其實就即係想講下林鄭月娥嘅，因為今日個疫情咧就已經去到三位數字，900多，係嘛？咁佢日日咧就行出嚟係報告疫情嘅啫。林鄭月娥嗰個特首任期而家喺度倒數緊，係嘛？好清楚噶啦，自從佢行出嚟宣布即係不爭取連任，其實都係成唱，即係嗰個劇本係照原先寫好嘅，一路喺度演出緊嘅啫嘛，係咪？先由佢演出。我因為家庭的問題，我夠鐘翻屋企啦，係嘛？咁所以咧，我就唔會去連任嘅啊咁樣。咁佢講完之後咧，跟住李家超就啄一聲行出嚟，就宣布辭去呢一個政務司司長嘅職務，係嘛？跟住咧就等國務院批准之後，就行出嚟宣布選特首，係嘛？咁啊，宣布選特首之後咧，跟住就啱啱嗰個時間係咩咧？宣布完之後，哦，跟住提名期開始，屌你真係，係咪照個劇本寫？咪照個劇本寫好嘅劇本做啊！好啦，跟住就13號喺提名截止前一日，係嘛？就交786個選委嘅提名，係嘛？跟住而家就由呢個即係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審查，係嘛？嗰、那個主席咧就叫做陳茂波，係嘛？即係現任嘅財政司司長。咁啊，陳茂波咧，就去審查李家超係咪合資格？屌你真係講出嚟啊！我自己都覺得好笑，你又覺得我冇笑啊？係咪？咁咪照嗰個劇本，嘛咁喺度演緊咯，係咪？跟住喂，全部都預計到啦，跟住就哇高票當選，行出嚟就多謝香港人嘅支持。屌你面皮咁即係赤幾厚，係咪？多謝中央嘅信任，香港人嘅支持啊，選委嘅支持咁啊，跟住就發表佢即係啊未來對香港嗰、那個。即係施政嘅一個遠景咁啊，願景之類咁樣一步步咁樣嚟咯，係咪？按照劇本演出啊，唔會有懸念，唔會有出奇嘅事發生，唔會出現好似喂以前出現嘅啫，曾俊華可以有個選舉論壇數落呢、這個林鄭月娥啊，呢啲全部都唔可能出現嘅，冇啊嘛，因為得咗個人，係咪？咁林鄭而家倒數，日子係倒數，仲有2.5個月啊，2.5個月即係75日。佢而家每日嘅工作就行出嚟報告疫情，佢有咩做啊？係咪？報告疫情啊，係咪？甚至乎而家呢一個所謂跟住落嚟5月8日產生呢個新嘅行政長官之後，咁係咪有個後任行政長官辦公室咧？咁政府要俾笪地方佢係嘛？咁呢後任行政長官辦公公室就有個秘書長，咁唔知係邊個未知係嘛？係嘛？咁好啦，跟住就要早班啊嘛，係咪？咁政府要幫佢咁，因為佢要順利過渡啊嘛。咁你林鄭月娥跟住個角色咧，就係點樣同呢一個即係李家超去交接啦？係嘛？咁而家倒數仲有75日，每日就行出嚟報告疫情。你睇下呢個賊婆，即係而家日日行出嚟嗰個樣。系嘛？照本宣科，有時講嘢咧就語無倫次。我觀察到咧，早幾日即係佢無啦啦喺度，即係因為上海疫情即係爆發啦嘛，咁啊即係封城啦嚇，咁啊搞到天怒人怨啦嚇，咁啊行政上又出現好多混亂啊，包括因為你封城啦，嗰啲物資嗰個配給啊，咁啊搞到亂曬龍係嘛，咁然後。啲居民確咗診之後就醫困難，咁呢個香港都出現過啦，係咪？ 咁然後佢喺呢個即係前日咧13號嗰個記者會嗰度咧，即係報告，即係抗疫記者會，即係報告疫情嘅記者會裏邊咧，咁啲記者就問佢上海嘅情況，而家咁亂，咁你係咪好慶幸當初你叫停咗呢個全民檢測咧，即係嗰個強檢咧，咁樣有冇慶幸到咧？咁樣咁佢答到咧語無倫次，就即近已經係即係精神有啲失常。佢講咩咧？佢話人哋問佢上海而家封城啦，立亂係嘛？咁你有冇慶幸？即係見到上海而家咁情況，就慶幸當初咧，你就即係暫緩呢個所謂全民強檢或者叫停呢個全民檢測係嘛？有冇慶幸到咧？咁即係做得啱咧？其實記者即係俾位佢入㗎啦，係咪？屌！而家啲記者點會問嗰啲即係挑戰？佢嘅即係挑戰佢，令到佢尷尬嘅問題，依家冇呢啲記者噶啦嘛，係咪？咁佢竟然答非所問，係咪？所以我成日話佢而家黐撚咗線嘅，真係噶，即係黐線有好多種噶嘛，你明唔明啊？即係我哋廣東人習慣話人哋黐線，黐線睇下你用咩情況、咩語境、咩語氣去話黐線嘅你咁就唔係真係話你黐線噶嘛，係咪？我而家講嘅呢個黐線就係屌佢精神有問題嘛。咁佢點答咧？佢話：佢香港同上海都係國家一部分。今波疫情嘅體現香港體現國家對香港嘅關愛。屌你俾人哋問你上海而家封城係嘛？咁你係咪慶幸當初你冇搞全民強檢啊？如果有就真就好大鑊啊嘛，仲慘過上海。意思即係咁，咁俾位你行噶嘛，係咪？咁你即係醒目啲嘅就係你梗係唔係話哦？我哋香港好咗，我哋做得好過上海啊乜乜咁啊，梗係唔得啦！咁但係你無端端講一句，呢個體現咗國家對香港嘅關愛係咩意思咧？即係當初你全民強檢就係國家叫你停嘅，咁所以就唔會好似上海咁出事，咁就國家對香港嘅關愛。人哋問你上海爆即係爆大禍係咪？睇到上海而家呢種混亂嘅情況，你會唔會慶幸你當初係嘛？即係叫停呢一個所謂全民檢測係嘛？如果唔係，就好似上海咁大鑊係嘛？其實上海唔係好大鑊啫，上海點會大鑊過香港咧？老實講，係嘛？上海死幾多人啊？香港死8000多人啊，係嘛？啲記者都係盲目嚟嘅。咁但係佢答嗰個咧就係疏疏地嘅，即係體現香即係國家對香港嘅關愛喎。屌呢條友真係，你係咪真係好笑啊？係嘛？唉，即係所以咧，嗱佢嗰個講法就係咁嘅，具體啲啦嚇，就係我睇翻嗰段報導咧，佢話咧香港抗疫咧要考慮實際情況，但無論香港定係上海抗疫咧，大家睇到去遲緩一個地方。我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上海當然都是國家一部分，只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任何一個地點城市發生這些大型公共衛生危機，各個省市在中央領導之下都會奔走去那個地方支援。屌你，那你現在是不是香港奔走去上海支援呢？香港有時上海奔走來香港支援，屌你，縮了已經是，你明白嗎？咁而家倒數緊，日日行出嚟就講疫情，係咪？報告疫情，咁仲唔縮啊？係咪？仲有啊，係咪？你而家倒數完之後，6月30號啊，深夜你就收工啦，要啊收皮。跟住落嚟，你呢個所謂禍港誤國啊，禍港就係我哋香港人講嘅，你禍港。誤國咧就啲建制派講嘅，或者北京會認為你誤國，禍港誤國係死罪嚟嘅。屌你真，我哋而家咧就睜大雙眼睇呢個賊婆，呢個禍港誤國嘅罪啊點樣處置？誤港香港人一定同你計數，坐緊監嗰啲細路仔嘅家長一定同你計數，一筆帳一定會同你算，係咪？將香港一個好好嘅香港係嘛，即係百幾年基業，俾你一朝就摧毀呢條罪，香港人要同你計，誤國共產黨會同你計，你誤咩國啊？你誤到兩岸關係極為惡劣， 你誤導呢個台獨聲勢越嚟越大，係咪？仲唔係罪啊？呢個係咪？你誤覺誤導，喂，美中關係冇辦法重整，你誤覺誤導西方社會視中國為敵。我幫你計啊，呢條數係咪？大家可以請教我，我寫，我而家有曬資料喺度嘅。啊，不過做節目得個十零分鐘講唔到啊，係咪？好詳細嘅，我話俾你聽。禍港誤國，死罪一條，一定要同你計數。好，今日講到呢度，拜拜。